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在200多年前有一批这个为了争取他们敬拜的自由的人到了这块土地上，成立了这样一个国家。在1776年的时候成立了这个美国，我们明天庆祝美国的国庆。不论我们在这边是什么样的身份，我想我们要一个感谢的心。有一些人摆上他们的生命维护这样的一个在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政权，也看到主在一直过去200年来一直这样的恩待这个国家。那我们也是为了追求一个所谓的 American Dream， 我们现在都在这里。那希望我们这个，我们也真是求神继续带领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更能够在近前的这个里面成为一个神的一个国度。那这一季的教会，我们的主题从今天开始是我们叫做灵性的表现。我们前面走过什么读经啊，这个读经祷告赞美敬拜啊，服事啊，这些。那这一季的主题是灵性的表现。我们主日学的课程，今天这个我们刘老师已经开课了。那是从旧约的这些先知们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属神的人的一个生命的特质。那主日的讲台牧师也会讲到，在我们的生命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实际的表现出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因为我们里面是什么样的生命，我们外面应该表现出来怎么样的一个生活行为。好像雅各书说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的这个行为不和我们蒙召的这个信仰这个恩相称的话，那我们这个信仰基本上死的，没有用的，没有果效的。所以如果说我们信耶稣，我们表现出来的是跟随着世界的这个宇宙观价值观，追求自我的满足，追求着世界，而不能心意更新而变化，反而是这个效法这个世界。这个时候我想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再来求神来光照我们的信仰，看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曾经就是这样的人哈，口里说我是基督徒，我从小就被抱到教会，但是当人看到我说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他的那个两个眼睛瞪得很大，你也是基督徒，然后一个惊叹号加一个问号。感谢神，现在这个好像没有人再讲这句话了。那我想所以这个灵性的表现，我想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常常在神面前自我省察，让神来光照的这样的一个题目。上个礼拜我在这边因为牧师今天去 Shackle 这个那个夏令会，那上个礼拜我是在好一直都没有这个说到底该讲什么，神的话还一直没有进来。因为我每次都希望早一点，两个月前我大概就有一个题目有个方向，然后慢慢去想，慢慢去这个，因为我们不像牧师这么很快一个礼拜可以哇有一篇很好的讲章，我们这个大概要酝酿很久。但是这上个礼拜三都还没有话，我说糟糕，只好拼命祷告。到礼拜三的白天我就在读，晚上我们礼拜三那个祷告会我们都会读一段的圣经，就读到诗篇，今天我们刚读的诗篇92篇，我就读，哎，看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第七节我们请放一下这个，再下一张呀，我们一起来读。恶人茂盛如草，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永远啊，这边读到一个恶人发旺如草这样的生命。然后我在读到第十二节的时候，我们请一起来再读十二节好不好。我们看十二节，来，第十二节，来。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读到这里我忽然发觉两个都有发旺，但是两个是两种不同生命的表现。所以我就想，哎，感谢主这个题目有了，虽然我还不知道到底该怎么说怎么讲，但是至少这个题目方向有了。所以回去就看诗篇第92篇，如果我们翻到92篇一开头的时候，这是什么样的一篇诗篇呢？我们看到这是通常诗篇前面有讲什么大卫的诗，大卫的经诗，什么亚萨的诗等等。那这篇讲到什么呢？这篇讲到是一篇什么样的诗？是一篇安息日的诗。那安息日做什么事情呢？安息日就敬拜神，就纪念神的日子。所以这是我们按着神的诫命，我们在神面前纪念他，把荣耀归给他，这个时候所用的一个诗篇。第一节第二节我们看到这个诗人说，好像我们刚刚唱的敬拜团队带我们唱的第一个歌，我们要击掌拍手，这个用十弦的乐器，用各样的又优雅的声音，我们要怎么样昼夜传扬神的作为。然后他说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一件美事。 圣经上说，凡众人以为美的事情要怎么样，留心去做。所以敬拜是一个美事，我们要留心去做，要好好的用心的去做。所以一开始讲到，我们要用赞美、用敬拜来传扬这个神。那然后接下来，诗人就从他自己在神的一个经历里面发出来赞美。他说，体会到神的工作怎么样，何其大，神的心思极其深啊！他的这个生命当中，他赞美不是空空说赞美主、感谢主就好了。赞美要有，我们知道赞美什么，我们知道感谢什么。这个诗人很清楚，他赞美神的工作是极其的大，神的心思是极其的深，很有内容的一个赞美，一个很 solid 一个赞美。这样的一件神的工作的大，心思的深，让他感到什么？让他高兴，让他欢呼。我们今天高兴欢呼，不是因为音乐很好听，我们在那边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就很开心，不是这个。我们高兴是因为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因为神的心思有这么样的深，我们高兴，我们欢呼。即使没有音乐，我们一样可以高兴欢呼。然后我们看到后面，他话锋一转，他说有一种人啊，他不晓得神的作为，也不明白神的心思。这种人是怎么样？像什么样？像哪一种植物？像地上的草。他们发旺的时候就是怎么样？就是他们灭亡的时候。发旺就等于灭亡，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事情。虽然耶和华，我们刚刚唱到永恒的主，耶和华是那永恒的主，但是这些人在其中没有份，因为他们的结局是灭亡，而且这灭亡是永远的灭亡。我们如果看那个诗篇，我们如果继续看一下，如果你可以留在那个诗篇92篇那里的话，他的灭亡是永远的灭亡，神的永恒是永远的，我们以后得到永远的生命，但这些人得到永远的灭亡。诗篇90篇第6节讲到说，恶人、义人、世人要像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里面也有这句话，早上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想这两个月我们对那个草的生态应该有比较好的观察哈。今年那个春天，我们那个狂风暴雨好几场，那个暴风一下 storm 来，一下又 system 过来，那个草你看长得哇又油又绿，好漂亮。然后到那个五月底的时候，忽然一下气温升到90几度，然后几天不下雨，那个草就枯掉了，黄掉了，就没有了。然后到了前两个礼拜，那个六月中的时候，忽然又来了雨，然后气温又降一点，你看现在外面的草呼呼又绿起来了。那个草就是那个水一来它就绿了，那个水一没有它立刻就枯了，它立刻就黄掉了，非常快，起来下去，起来下去，非常快。但是我们看这些树，我们如果看这些大树的话，它不会因着雨水的多少很快的变黄变绿变黄变绿，它能够持久。那这些像草一样容易枯干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这里，他这里诗篇这里说了，他是恶人，是作孽的人，他们要如茂盛如草。那恶人怎么会茂盛？怎么会如草？我们是这个恶有恶报，善有善报。那恶人这个茂盛如草，这个诗人在诗篇73篇从第3节这边有讲到，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好不好？再下一章。Yeah, 我们一起来读第3、第4、第5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心怀不平，没有疼痛，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向别人遭灾。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心怀不平？看到有些人这个实在是不好的人，他们心中无神，目中无人，但是他们却平步青云，左右逢源，这个财源滚滚，哎呀，做什么事很发旺，哇，这个坏人怎么这么，我们怎么神怎么不这样祝福我？我们想不明白。但是呢，我们如果再读到在同一篇第16节，我们来一起读17节，我们来一起听。我思索等我 OK 是从17节等我进了神的圣所，结局，他们放在滑地，使他们在。所以他到神的圣所来看的时候，他忽然发觉，这个时候是 他们的结局是滑地，是在沉沦之中。他在世上在思索，在想的时候，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恶人不会遭到恶报，为什么恶人死的时候力量还是壮实。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学习到说，我们要看到神的工作有多么的大，看到神的心思有多么的深，我们必须到圣所来，我们必须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如果不在圣所，我们看也看不明白，我们听也听不懂，好像就像92篇6节讲的这个畜类人、愚顽人，不晓得不明白神的作为，不晓得神的心思。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属血气的人怎么样，不领会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怎么样，愚拙。这个在世上想神的事情，觉得哎，这个是很笨的事，而且他们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什么人才能看透，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唯有在神面前的人才能看透神的事，才能看透神的工作。我们俗话也说到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们要看懂属灵的事，必须是属灵的人才能看得懂那个属灵的门道，不然我们就是看热闹，看啊，当当当当当当当。我的那个老大他学开飞机哈，那他拿到执照以后就一直要，哎，爸爸什么时候去坐飞机？我有惧高症，所以我就一直拖到有一次实在是不行了，好吧，我们去坐飞机。然后他还找 Cindy 一起去。Cindy 非常给面子，给足了面子，不但自己鼓起勇气去，还拉着他爱人阿强一起去这个遨游这个长空万里。然后我们就到了机场，那个 Murfreesboro 的机场，看一个小飞机，小小的，只能坐四个人，一个螺旋桨，噗，那个螺旋桨。但是你往里面一看，嚯，那个前面一排，砰砰砰砰，好多那个仪表，我看得一头雾水。我说，真的那么多东西，你在天上飞，你哪有时间看那么多东西？然后一时就那么瞬间可以判断那么多的讯息进来，有告诉你这样子或这样，有告诉你这样或这样，啊，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那个，但是我们儿子他学会开飞机，所以他听说嘣嘣嘣嘣发动了，然后飞上去了。然后他发动这飞上去之前，他就哔啰哔啰讲一些话，我也不知道讲什么话，那我也不敢问呢，让他很专心飞上去，不然还没飞上去就掉下来。上去以后我就说，哎，我说你刚刚东看西看看什么？他说这个我看这个，因为 Murfreesboro 的机场小，那个小机场没有塔台，所以没有那个 air controller。没有 controller 的话，他就要先呼叫说我现在有什么飞机，我要起飞了，然后东看西看什么，看有没有飞机来撞我，看我这里有没有飞机没听到跑来。然后他说你也帮我看，我就看，我记得我们台湾以前有一首歌，蓝蓝的天白白的云，蓝天白云好时光，我就看蓝天白云，我说能看到什么，我这个外行啊，就看看天上就是蓝天白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我就只能看热闹，我就看不懂，没什么门道。然后我心里就嘀咕，我说怎么不早讲，这个没有塔台还要东看西看，万一这个很危险的事，万一真的有飞机进来我没看到怎么办。我那个时候在飞机上就好像诗篇92篇6节讲的那个畜类人，那个愚顽人，看就看不懂，听也听不明白，因为我不是在那一行里面。我们要开飞机，我们必须认识飞机，认识飞行，要练习，要熟练。我们要懂得神的工作，我们要懂得神的心思，也必须要认识神。我们要常常在圣所接近他，要读他的话，要渐渐的熟练神的性情，神的话语。不然就好像叫我在天上找飞机一样，就看到蓝天白云，其他什么都看不到，看不到神的这个其中的奥妙。所以不在圣所的人，就好像那个草茂盛如草，它也会发旺，但是发旺的时候呢，因为他们不认识神，就是他们灭亡的时候。恶人的生命我们看到他也成长也发旺，但他们长得越大怎么样，他们的恶也就越大，他们越发旺，他们那个愚顽也就越显明的出来。在以赛亚书第十章，这个神有说这样的对亚述说这样的事情，他我说亚述啊，你是我怒气的杖，是我这个手中拿我恼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去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神要用亚述作为他的棍，他的杖，去击打以色列人，击打犹太人，叫他们说你们要回头，要管教他们。为什么？因为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背离神去拜偶像， 这个要这个去，他要他们回头来敬拜神。但是呢，亚述的这个国家呢，他们去有了神的杖，有了神的棍以后，不只去攻击以色列犹大，他们去攻击其他更多的国家。他不受神的管束，他说他要毁灭剪除更多的国。他不认为自己是神的工具，他以为自己就是那个神，就是可以执行灭亡灭绝的这样的一个神。到十六节讲到，因此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在他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如同焚烧一样。这就是恶人不在神管束下人，当他发旺的时候，神就要灭掉他。在2009年，有一个很有名的 Bernie Madoff， 这个美国的这个老鼠会的一个大头，这个被判了150年的徒刑。他做什么呢？他以前也是 NASDAQ 的主席，然后他这个开了一个投资理财的公司，所以他说你们来投资好，我给你 10% 的回报， 10% 通常算蛮高的，我们现在大概1-2%，对不对？那他我 guarantee 给你10%。大家这个先去的人拿到有10%，大家都争相走告，亲朋好友这口耳相传，马上很多人就来把钱给他。但是他是不是真的去投资，把这个钱去赚这个投资的钱来回报，那个做不到10%。他就把后面来的人钱怎么样拿去付给前面的老鼠，新老鼠给旧老鼠，然后新老鼠来的很多啊，所以新老鼠收很多钱，就给旧老鼠，给旧老鼠。所以他这样诈骗人，一共最后人家估计的亏损是180亿美元，180亿。但是等到最后一只老鼠的时候，东窗事发，你最后撑不住的时候，他的恶做的那么大的时候就发出来了。所以他发旺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他灭亡的时候。他判了150年，他的儿子受不了这些受害人的逼迫，他儿子自杀。所以恶人发旺的时候，不一定我们看到真的恶人都到死的时候力气也壮实，很多恶人他的这个恶报就在他发旺的时候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恶人发旺，不要什么心怀不平，也不要羡慕，也不要嫉妒，我们要注意说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感谢神，除了草以外，这边诗篇这个92篇给我们看到另外一种生命。我们到第12节，诗人在这边提出了一个对比，就是那些，就是这些义人。他讲到义人，那义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他讲到是一些被神的心油膏了的人，被心油膏，这些人是有圣灵同在的人，他们是在神圣所里面的人。那么他们是怎么样呢？他们也发旺，但是他们不像草，早上生长，晚上怎么样？割下枯干。他们要发旺如什么树？棕树。生长如什么？黎巴嫩的香柏树。而且他们要栽在什么地方？在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神的院子里面。他们不灭亡，在年老的时候还怎么样？满了枝浆，而且要常发青。这个义人发旺是不会枯萎的，不会枯黄的。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这边讲到两种树，圣经里面用很多植物来做比喻。那这边一个是棕树，一个是香柏树。棕树在圣经里面提到了大概有30多次。从第一次提到是在什么地方呢？在以色列人出红海以后，他们到了以琳。以琳有什么？12股泉水，还有呢？70棵棕树啊，已经有12股泉水，70棵棕树，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安营，有水有树啊，有这个可以安营了。后来最后他们进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从哪一个城进去？从一个城叫做耶利哥，耶利哥又有一个名字叫做 Tree of Palms， 就是棕树城。这个城有很多棕树，所以它可以供应很多的人聚集在这个地方，所以人就聚集变成了一个大城。耶利哥是一个大城。所以耶利哥在这个地方，这个棕树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它是一个供应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棕树也代表美丽。这个大卫有一个女儿，是亚沙龙的妹妹，啊，她长得非常漂亮，所以她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做塔玛，啊，不要想到我们中国人讲的那个塔玛哈，塔玛哈，那就是这个塔玛是什么？美丽的意思，啊，就是美丽的意思。在雅歌书也讲到说，形容那个王女的那个身量的美丽，他说像棕树一样， 像棕树，所以这棕树代表美丽。棕树还有一个可以代表的意思，就是它是圣洁，而且是代表胜利。这个亚在我们看到所罗门建的殿，在他大殿的门扇、在墙上，还有殿外那个铜海的柱子上面、那个座上面，都雕有棕树的这个形状。那在这个以西结他见到这个圣殿的意象的时候，也看到我们这边有两张这个。这是棕树哈，然后再往下，你看这个那个柱子上都雕有那个棕树的样子，这是大概replica， 然后再下一张，在他们墙上什么都雕有棕树的样子，所以棕树在圣殿里面是被雕在墙上柱子上的。那耶稣进城的时候怎么样？大家拿了什么欢迎他？棕树，那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欢迎他？君王的身份，胜利的一个游行啊，所以棕树在这里。也是一个圣洁的，也是代表是一个胜利的。那除了这些表征以外，棕树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在他们生活当中、敬拜当中，都占了很重要的地位。这个棕树啊，从它的叶子到它的根啊，没有一个不可以用的。在以色列，棕树是一种叫做 date palm， 可不可以放下一张这个？这个长这个样子，一个 date palm， 它长高可以长到20公尺，大概有7层楼高。我们这里大概有多少？最多大概10公尺不到，它可以长这个两倍那么高。然后它的这个叶子呢，有3公尺到5公尺长的叶子。我这样伸出来，我的身高167，所以大概有至少有两个那么长，到两个到三个。它叶子这么大，二十公尺高，好大好大的一个树。它的果子是一种枣子哈，长在树上一种枣子。那这种枣子呢，它有糖分，有纤维质，有蛋白质，还有一些矿物质，是一种这个营养很均衡的一种食物，吃了就可以活下去的。然后枣子里面的种子呢，它可以磨碎了可以喂骆驼。种子里面油还可以做什么呢？做肥皂，还可以做除锈剂，东西生锈你可以拿来除锈，还可以做女人最喜欢的什么化妆品。是还可以有这个果实还有这种用途哈。那么种子如果你磨了以后还可以当燃料来烧。那种子如果你把它穿起来的话可以当什么？当项链，女生挂在前面叮叮当当很好看。然后把它磨成粉，你可以像泡咖啡一样泡这个饮料，或者他们咖啡里面有的加这个枣子粉，有一点这个枣味的咖啡。枣子除了可以吃可以用以外，还可以有治疗的作用。它可以清理肠道，我想它应该有纤维质吧，还可以治什么喉咙痛、感冒、支气管炎这些东西。它那个以色列那个枣子可以退烧解酒，还可以预防便秘，这个太好了。那这个它那个果实跟种子，然后当地的人用什么棕树的叶子，因为很大，他用它做什么？做屋顶，然后用来做垫子、做窗帘、做扇子、做篮子啊，都可以做。它的叶子还可以，如果你处理一下，还可以做隔热板，它可以隔热。然后干燥了以后，它还可以做成拐杖，做成扫把，啊，可以扫地。那叶子的纤维，他们把它弄出来，可以做绳子，可以做衣服，比较粗布的这个衣服，还可以做成帽子。以色列人在祝棚节的时候，这个棕树的枝是他们规定必须要用来搭棚的材料，有4种材料之一，它其中一种是这个棕树枝。这讲到叶子跟果子，然后棕树的树干，它虽然不是那种最硬的树，它长得又高又直，可以做什么？可以做建材，可以这个造房子，可以造桥，然后做建材烧下削下来的这些木屑可以做什么？可以做燃料。树干也可以做，但树干活的时候，你若它那里面的浆汁可以把它拿出来做糖浆，它受伤的皮流出来的那个一种胶质的东西可以来治疗。前几天那个 Clark 拉肚，如果有那个他就可以治疗那个拉肚啊，腹泻可以治疗。然后他如果把根挖出来的话，那根还可以治牙痛，如果牙齿痛，那根还可以治牙痛。所以这个棕树，这种 date palm， 这种棕树，从头到底没有一样东西不能用。这边讲到树干，我们修一下好吧？下一个，又高又直，这是什么地方？然后再下一张。它的果实你看发旺，我们发旺如棕树，这个 那果实很多很多的。我们义人，如果这边圣经讲到我们义人要发旺像棕树一样，也就是要从我们身上发出来的，从头到尾没有一样是不使人得益的。我们不论说的话做的事情，没有一样是使人受害的，每一样都能够让人得到益处，得到神的恩典。我们不像恶人，像草长大，早上发芽，晚上割下枯干，枯干以后干做什么？就喂牛喂马，就只能给那些畜类来使用。但是我们人呢，我们义人所发出来的是给，从头到尾我们都应该是带给人有神的福气，神的恩典。香柏树，我们看香柏树，我们再看下一章。香柏树这么样大的哈，在圣经中提到比松树还多，提到比那棕树还多，提到七十多次。在利未记最早开始提到香柏树是这个他们要这个祭司去，在有人大麻风病痊愈以后，那个祭司要去洁净这个人，要洁净这个房子，他用牛膝草和这个香柏木去洁净这个房子跟洁净这个人。到了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记的时候，提到很多次香柏木，那是做什么？建殿、建造宫殿、建造神的殿。然后在约伯记，神用一句话诘问约伯，他你的这个你像河马，你看河马的力气大如香柏树。那个时候他讲的河马应该是一种我们现在没有看过的巨兽，一种很大的、一种很力量很大的兽，不是我们可能不是我们现在看到河马。然后诗篇他讲到说，耶和华的能力能怎么样震碎香柏树？他如果讲到削震的能力，大概可以踩断一根草。但是他说耶和华能力可以震碎香柏树，形容耶和华能力之大，所以他用最大的树来形容。然后诗篇也讲到香柏树是佳美的树。雅歌我们刚刚提到在说形容那个女子的身量的美妙，用什么树来形容？用那个棕树，大概婀娜多姿吧哈。那这边他讲到那个良人，就是那个男的，他用香柏树来形容，他说我良人佳美像香柏树。那个是我没有那个形状，可惜哈。然后也说到说要用香柏树的木板来保护啊，所以那个木板是很坚强的。然后以赛亚书大概都知道香柏树都指着高大荣耀的象征。到耶利米要这个耶利米对犹大王西底家说，你要实行公平和公义，不然即使像香柏树建造这样荣耀的宫殿，也要在神手下被毁灭啊！你香柏树，你觉得你很荣耀吗？你觉得很伟大吗？对不起，如果你不行公平公义，这个我也要毁灭。以西结书讲到用香柏树比喻亚述，我们刚刚提到亚述，亚述很强大，但是呢，他心高气傲，所以这边讲到他必被耶和华所驱逐，永远灭亡。所以耶和华这边用香柏树来形容亚述的高大和他的骄傲。到阿摩斯的时候就说，亚摩利人你高大如香柏树。在撒加利亚也说到，这个香柏树如果不服在神的权下，也要被毁灭。所以我们从这些圣经当中，我们看到香柏树的印象是怎么样？很高大，很坚固，对不对？很强韧，然后有阳刚之美，不像那个棕树很柔美，很供应。那这个香柏树被用来做圣洁的工，洁净的工作，被用来建造圣殿，所以连神都很喜欢这个树。圣殿里面建造香柏树，刻的香柏树，木板是香柏树。香柏树也就这个样子，它就是很大很大的树，长在高山，通常在1000到2000公尺的高山。我们这边 Smoky Mountain 最高是多少尺？最高差不多6000多尺，大概就是2000公尺。所以大概从 Smoky Mountain 的半山腰到最顶的这一块地方，大概是香柏树生长的地方。那它可以长高到35到40公尺，大概有12、13层楼这么高，12、13层楼这么高，大概我们这边的3、4倍这么高。然后它的树干可以长到12到14米这么大，像我这样的手伸起来，像我这样身高伸起来，大概8、9个人才能围绕一圈那个树干啊，这个树大的不得了的一个树。看起来圣经里面讲到树，这个大概是树王，最大的一个树。但是因为它长在那个高山石头里面，我们看是下一张好不好？长在高山石头，所以它那么大哈。那两个好像是那个龙纹和那个瑞莲，他说要找我的照片找不到，所以那因为它长在那个艰困都石头地的高山，所以它长得又寒冷的地方，它长得很慢。 他没有因为这个环境艰困，他就不能长，不像草，那个水一没有就没有了。他这个虽然你环境艰困，没有水干燥，但他慢慢长，慢慢长，而且他的生命可以延长到几个世纪。现在他们看到的黎巴嫩这些香柏树，大概都有几百年的这个生命啊，这个香柏树，因为它长得慢，所以它的木质非常坚硬，密度也很大。它碰到水呢不会烂，它可以防霉防臭，还可以抗菌。这种香柏树，香柏树不像这个棕树，浑身上下都可以用，但它有一个，它有两个小小的用处，一个用处是它的油可以来驱虫，做驱虫剂，放香柏油。然后它的树脂可以怎么样？可以防腐。那个埃及人用香柏树的树脂来做木乃伊啊，可以防腐。它最大的用处是什么？建造。它最大用处用在建造。当以前的埃及人、腓尼基人，他们航海的船，他们用香柏树来建造。后来这个奥斯曼帝国用香柏木来做铁轨、做铁路的那个枕木。然后英国人二次大战的时候用香柏木来铺公路。最重要的是，神用这个香柏木来建造自己的圣殿。在历代志上讲，大卫要让这个耶和华圣殿要怎么样？要高大辉煌，使神的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大卫在临死之前收集了许许多多的香柏木。然后所罗门做王以后，他也让这个西兰王帮他砍伐香柏木，运到这个以色列这来建造这个圣殿。我们这些被神称义的人啊，我们也要生长如香柏木。尤其在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异端邪说，甚至教会里面，现在有许多教会，他们也可以接受各样的说法，各样的这个宗教都可以在教会的讲台上可以出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艰困石头地上，我们要渐渐长大，我们要能够防虫防腐，不被这些异端这个或者一些世俗小学的思想所影响。我们不但能够防止这些，而且我们还要长高，要长大，能够站立得住，让我们能够成为神殿的建材，神殿的这样宝贵的建材，圣洁的建材。我们这边讲到说，我们的生命要像香柏树，像棕树一样，有这样的荣美，这样的丰富。如果我们要这样丰富，我们在十三节看到这些树要栽在什么地方？要栽在神的殿中，要长在耶和华的殿中，长在神的院子里面，在这里面发旺才是神要我们发旺的地方。我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成语叫做橘欲槐为枳？没有？有没有听过一个晏子嘛？哈，晏婴有没有？齐国，中国古时候春秋战国时候一个齐国晏婴，他是什么有名？他是一个很会说的人哈，他非常会说话。那然后他就这个出使派做大使到楚国去。那楚王听说，哎呦，这个齐国这个晏子，这个很会说话。所以我要想想办法，他来做大事的时候，我要羞辱羞辱，挫挫他的锐气，就跟大臣商量我怎么办。大臣说我们就这么办。他楚王说好，就这么办。然后这个晏子就到了楚国出使。那楚王就设国宴款待啊，大家这个叫啊酒酣耳热之际，忽然这时候这个楚国的这个兵丁就哗拖了一个人上了殿来，大王大王，抓到一个人。楚王说什么人呢？那些人讲什么？齐国人。就是这晏子不是齐国人吗？他齐国人啊。楚王说齐国人到这边来干嘛？他犯了什么罪啊？偷盗，又偷又抢。这楚王说哎呦，齐国的人原来都是强盗啊。他想就羞辱这个晏婴。但这个晏婴实在是一个很厉害的外交官啊，他也不慌不忙，他就站起来，他说哎呀，我知道有一种橘子在淮河以南呢叫做橘子，很好吃，但他到淮河以北去种它呢，它长的样子也很像，叶子也差不多，但你吃起来哎呦很难吃。他说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水土不一样，所以这长出来东西不一样。他说我在齐国的时候，我们齐国人都很善良，不偷不抢，但是为什么他到了楚国又偷又抢呢？我想大概是楚国的水土不太好吧。他就给他回回去，这个楚国让我们齐国人在这边又偷又抢。我们信了神，被神称义的人，我们是从世界的黑暗的国度里面移到什么地方？我们移到神的国里面，移到神的殿里面。 在神的殿里面发旺。原来我们在世界的这个水土里面，我们做不出好事来，我们只有血气，只能发旺如草，早上 发芽，晚上割下枯干。但是现在因为我们有神圣殿里发旺，我们有神的活水，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这个水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生命能够发旺如棕树，能够生长如香柏树。我们不在神的殿中发旺，我们的发旺跟草一样暂时的。所以我们要在神的殿中，我们发旺就能像棕树香柏树一样显出神的荣耀，带给人益处，可以容神益人。神也不要我们在别的地方发旺，他只希望我们在他院里发旺。你记不记得，我们记得耶稣讲了一个不义的管家的故事啊？这个不义的管家怎么样？他被这个他的老板炒鱿鱼了，所以他叫了那些欠债的人来说，怎么样？哎，你欠多少？100两银子是吧？写20两。那个人欠100当是吧？写20担，来，我们签字。他把这些欠债的人的债都减掉了。那这样以后他被炒鱿鱼没有失业的时候，他可以到这家坐坐那家住住，到处都有人可以接济他，有人可以招待他。所以耶稣说一句话，他说什么？今世之子怎么样，在世事上比光明之子怎么样更加聪明。我想这边不是耶稣在称赞这个人，哎呀你好聪明啊，你怎么想得出这个方法来啊，这个太聪明。耶稣不是在这样做，耶稣反而是在讽刺他，说你这些今世的人，你就在这些事上只能聪明，比光明之子聪明。但光明之子在什么地方聪明呢？光明之子在永恒的事上聪明。我们在神的院里发旺聪明，我们在神的院里面我们聪明，我们就可以知道神的工作有何其大，知道神的心思有何其深，而不是知道这世界上的这些聪明。耶稣说我们这仆人要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这个见识不是说我们在世界上多有见识，在世界上有见识很好没有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在神的事上我们有见识，我们要认识神的心意，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思是有多么的深。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基督耶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腓立比书第二章讲，他与神同等，但是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怎么样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成为人就怎么样存心谦卑，甚至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一个舍掉自己的心意。和我们现在，我们那天礼拜五晚上我们在校园团去讨论这个彼得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个舍己。这个舍己和我们现在世界上要我们追求自己的 achievement， 要我们追求自己这个要利益，要我们追求自己出头，刚好完全相反。圣经上神的心思要我们是在神的里面发旺，在神的里面知道他的心思何其深，在神的工作上欢呼，在神的工作上高兴，而不是在自己的 achievement 上得到成就感。我们在现在这个人文主义的底下，我们都需要人要有成就感，要有 motivation， 我要 feeling good。 No，这不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其实知道神的心意远比知道世界的心意要更为艰难。为什么？神的意念怎么样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怎么样高过我们的道路，高过世上一切的学问一切的知识。被造之物我们这些人再聪明，我们没有办法，如果神不向我们启示，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神的心意，知道神的法则。所以我们必须要立定志向，说我们今天要在神的殿里面发旺，不是在世界发旺。我们在神的殿里面生长，不是在世界生长。世界的水土只能让我们早上发旺，晚上割下枯干，神殿里面的水土可以让我们发旺到永远。接下去十四节就讲到了，这香柏树年老的时候怎么样棕树香柏树年老的时候仍然要结果子，老了还能结果子，而且要怎么样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像我这种接近年老最喜欢看这些圣经，我老的时候还要发旺，现在可能做什么事情脸色发青，但是我年老的时候还要发旺还要长青，你看多好。我想到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很多信心的伟人，你除了那个亚伯英年被杀以外，其他你看啊，以诺与神同行300年，怎么够老吧，与神同行300年然后被神接去。挪亚几岁进方舟？600岁进方舟。那这600岁以前他干什么？ 建方舟，他600岁还在那边空造方舟。我现在60岁不到，我搬家具都很累哈。他600岁进方舟，那所以他连亚伯拉罕什么100岁生孩生以撒，很厉害。更厉害的是什么？他在110几岁的时候，还能够把他独生的所爱的儿子以撒怎么样献给神？这个是更厉害的。他知道神应许的不会落空，我没有了没关系，我120岁我还可以生啊。要神要我生，在神岂有难成的事？雅各年老的时候怎么样？扶着杖头敬拜神，把神对以色列12个支派将来的心意，他们所命定的，跟着12个支派说明，一点不含糊，一点不没有这个老态。摩西80岁才离开米甸的旷野，出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多辛苦，走旷野漂流多少年？38年漂流，一直到120岁。加勒到了85岁的时候怎么样？这个他们进到有迦南地，他们说那个山地很难攻击，谁说去打？加勒85岁，他说我去打，不怕。85岁，我到85岁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哈。保罗见到神的异象以后，他一生就是传扬神的福音，没有停过。他把福音带到了罗马。约翰，老约翰年老的时候，在拔摩海岛见到神的异象，写下启示录，让我们知道今天神来的日子近了，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得胜的，我们不要惧怕这个神来的日子。这些人没有说到老了就没有用了，不结果子了，就退休了啊，不做事了，没有了。他们服侍主越老越看到果效，而且结果子。其实我们想想，在国内一些基督徒在解放的时候，那个时候一收缩都受苦，被关被放，被这个被压迫被迫害，等到开放的时候，这些人都已经垂垂老矣，60、70岁70、80岁。但是你看我们现在中国的福音，就是这些人开放的，这些人点燃了那个福音的火，把福音又起来了。所以他们到老的时候满了枝江怎么样，不，而且常发青，在那个时候他们还可以把福音在那个年纪带起来，不是一群年轻人能起来，是这些老年的基督徒带起来的。我们当中也有许多年长的伯伯妈妈，他们仍然在他们的工作上放上，不论是属灵的事工上，是物质上面，在祷告上面。我们这个常常祷告会，我算一下平均年龄，我们有什么黄弟兄啊、Alice 啊，有公医师啊等等，然后我们平均算，像我啊牧师啊，平均年龄大概60多岁。这年纪年长的弟兄姐妹，常常在用祷告在托住我们的教会。他可能不能帮我们来搬东西或者来做什么出众的工作，在祷告当中他纪念我们，在属灵上面他们撑住我们，为我们守望。我们在神的殿中到老了还要发旺，但是我们在神殿中发旺，不能忘掉说我们在神殿中生长发旺的目的。以西结在神在以西结里面说，警告我们说，不要因为我们长得像香柏树这么高大，像棕树有这么多的恩赐，我们就心高自傲。如果这样，神要把我们拿掉。神的心意是要万国因我们怎么样得福。保罗在腓立比书2:17讲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他献给神的是腓立比人因信耶稣基督而有顺服的心，成为没有瑕疵的儿女，将神的道表明出来。他献给神的是这个，他不是献给神金钱或什么，他献给神的是一批能够荣耀神的一群基督徒。他为了这个事情呢，为了要献给神的事情，他说怎么样？我就是被浇奠也是喜乐，意思就是说我为了这个我死掉也可以了，为了让人得福，为了让人能够有神的见证，我就是死掉我也愿意，我把我自己完全倒出来。到了提摩太后书，这也是大概保罗写的最后的一封书信，他说怎么样，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保罗知道他要死了，接下去就是他讲的最后我们最喜欢讲的一句话，怎么，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他已经守住，他知道他还被浇奠，所以我们要像耶稣像保罗一样，把我们的生命要浇奠在神的面前，要浇奠在人的面前，把我们自己要完全倒出来，这样才能够容神一人，这样才能够万族万人因我们而得福。如果我们只是自己自高自大，神要把我们挪去。 我们如果要成为建材，像香柏树一样的话，要成为圣殿里的一个建材，我们先要被斧头砍下来，然后再要被绳子绑起来。当时的西兰王是把这个香柏树砍下来，然后把一根一根绑起来做成筏子，丢到冰冷的海水里面，从黎巴嫩飘到约帕，从约帕拉上岸，再拖到内陆的耶路撒冷，在那里还有人来锯，有人来抱，把它抱成锯成这个木板，然后把它摆在圣殿里面，跟其他的木板摆在一起做圣殿的墙。哇，很高兴，很荣耀，不管怎么样受过那么多痛苦，我是荣耀，但是对不起，外面还包成金子，你看不到，没有了，香柏木再漂亮在里面没有了。所以神的殿不是用一群很大的香柏木摆在这里，哇，一群香柏树，照20棵香柏树在这里，哇，就神的殿，那个叫树林，那不叫圣殿。圣殿是这个香柏树砍下来切好割好摆好包好金，有神的荣耀在其上，这个是香柏树。如果我们要像棕树一样能够造福于人，我们的果子要被摘下来哦，那个种子要从果子里面挖出来，或者压成油，或者磨成粉。我们的枝子要被割下来才能够搭祝棚节的棚，我们的叶子要被修剪整编才能做屋顶，做窗帘，做篮子，做扇子。叶子纤维要被抽出来才能够做绳子，那个树干要被割开，那个浆流出来才能够做糖浆，它的那个才能够治疗我们的腹泻。树干要被砍下做经过刀斧之工才能够建造房屋造桥，树根要被挖出来才能够有治疗的功效，才能够治疗我们的牙痛。如果就一棵棕树生长在路旁，刚像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对我们来讲没什么用，连遮太阳都不能遮。为什么？因为它叶子很大，那个叶子那个稀稀疏疏的，所以底下那个阴影都是稀稀疏疏的阴影，遮太阳都遮不太到。所以这样看来，我们如果要荣耀神，我们要服侍人，我们必须让自己被砍、被挖、被抱、被锯、被压、被炸、被磨，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的要舍己。当我们接受这些的时候，神的荣耀辉煌才能够彰显，我们身边人才能够从我们得到神的益处。我们若保护自己，不让人来碰，不给神来磨，碰到困难、试炼或者是问题，我们就逃开，我们就不去面对，我们像约拿一样就跑掉了，那可能我们就像这个在 Waikiki 或者 Palm Beach 一棵椰子树长在海边，增加一些南国这种 romantic 的风味，不能怎么样给人带来益处。或者我们就像黎巴嫩高山上那棵孤独的，像我们刚刚看到一棵香柏树，就一个人在那边展现雄伟佳美有什么用？不能荣耀神，不能益人，这不是神要我们发旺的目的。所以我们要的什么样生命？我们要的生命是像草一样，早上发旺，晚上割下枯干，经风一吹就没有了，顶多去喂喂这些牛羊这些畜类。还是说我们希望我们到老了还能够满了枝江常发青？我们要长像草一样，是雨水一来就绿，雨水一没有就枯干？还是像香柏树一样，不论什么样的环境，不论多艰困，我们坚决在主里面慢慢成长，直到我们高耸入云，可以成为圣殿的建材。我们发旺像草一样喂牛喂马，还是说能够像棕树一样能够全身上下都能够给人带来益处？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可以选择生长在耶和华的殿中，神的院里扎根在这里。我们也可以选择在世界上发旺，得到世界的荣华富贵，世人的称羡。我们可以有这样的选择。但愿我们的选择像当年约书亚的选择一样，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愿神祝福他的话。 感谢神，他借着孝敬弟兄的口释放他的信息，盼望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是把自己的树常种在耶和华的殿中，像诗人在诗篇第一篇想说，我们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他要按时的结果子，他的叶子也不枯干。让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来思想神给我们的恩典，真的是福杯满溢，让我们能够奉献自己的一生。 生，我们来为主做工，我们来发望，我们要来全身都要来为主使用。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起立。 缺乏主，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是在你的话语中，我们能够生长。让我们在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主啊，你的灵与我们的同在，让我们谦卑，让我们顺服，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发旺。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爱，因着你的拣选，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吃进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能够发旺。天上的父神，我们也感谢你，即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因着我们自己的一些的罪性，我们仍然是这样子的不完全，但是主，你愿意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谦卑，让我们学习顺服，让我们的每一个人生那个脚步当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咒诅，而是主你的祝福。主啊，谢谢你也将我们自己所得了的奉献，我们得到的一些的财物，我们现在主你的殿中，求主你教导我们学习如何的使用。主啊，谢谢你爱我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圣名祈求。 阿门。聚会结束前，让我们唱荣耀颂，将荣耀归给神。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们。 祷告。